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喎。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喂，徐少华 ，Hello， 大家好。咁啊，今日咧又系请到黄局长嚟。咁啊，上个礼拜咧就停咗一集。咁我睇翻城寨嘅 Facebook page 咧，啲留言咧就话。我偷懶喎、 啊，你偷懶啊？結果其實係咪偷懶咧？ 話我偷懶喎、啊，咁就真係呢個冤枉啊！ 冤枉啊，大人！ 係、哎、因為咧上個禮拜咧又係得翻我一支公，咁你知啦，呢、這個節目兩個鐘頭冇咗兩個口水怪，一個叫劉世良，一個叫阿土伯。咁冇咗兩個口水怪咧，其實要撐兩個鐘咧， 唔容易 嘅，就唔容易嘅。我不嬲咧喺呢個節目嘅角色咧， 點啊？ 其實就係唔係啊？我嘅角色就係 主 阿世良講嘢，咁我跟住我有啲嘢回應咁嘅啫嘛。突然之間呢幾個禮拜啊，要撐呢個大局 正啊嘛。 啊咁啊，所以上個禮拜咧，咁啊，唉，都係冇啦，休息一個禮拜。但係咧，就睇到個反應咧，就啲人有啲失望，就話：唉，等咗一個禮拜，逢星期二又唔睇波啊！佢就話有啲人話我又唔睇波，咁諗住星期二唯一嘅節目就係、是、聽城寨啦咁樣。咁跟住我今個禮拜都係本來想休息，但係咧，即係上個禮拜睇完呢個城寨嘅 Facebook 留言之後咧，我就覺得都係唔好啦。即係原來都有啲即係唔係我嘅粉絲啊，應該係奪命撈鬆嘅粉絲，奪命撈鬆嘅粉絲。喂，咁啊，但係世界盃我唔睇啫，好似你睇㗎。 我睇，尋日即係最精彩唔使講啦，日本隊呢個比利時 係好 頭場就係呢一個巴西隊呢一個墨西哥啊。咁我其實冇睇嘅，咁我認為即強嘅太懸殊啊，日本隊嗰場點知咧？首先上半場日本首和0-0嘅，下半場精彩啦，先入兩球，但係可惜就俾人哋臨尾追翻三球。 下半場兩球都已經真係覺得好掂當啦，係咪？你下半場先入兩球喎、 啊。係啊，好少可咁樣俾人入三球啊嘛。咁、其實你話即係日本以亞洲隊嚟講咧，真係唔錯噶啦。 嗯。 即係同埋即係你又知啊，有一粒玻璃水，死啦！ 死啊你！ 點啊？喺鏡頭講。 喂，唔好啊！講到依度咧，我就先講。你撐邊隊先？而家 我撐兵隊，我就撐 你而家 中國隊咯。 中哎呀，你同我一樣，你同我一樣，冇得輸嘅喎。 邊有輸啫？都冇出 中國隊真係冇得輸。 場場同埋你見到啲廣告咧，唔係蒙牛就係、是、一個咩電視話，嗰、那個叫做咩啊？嗰、那個叫乜鬼嘢電視咩領先中國啊？全部都中文字睇得明啊嘛！你廣告， 你知唔知呢、這個中國隊真係冇得輸？因為成個世界盃咧。即係你睇到中國嗰個嘅叫做顯現啊，簡直係無處不在啊！ 哇，同埋我見到好多咧，有時啲國旗咩國球時間啊、罰球啊，無啦啦大媽後面一支中國旗出嚟喎！ 啊，係啦，又係啦！ 嗱，幾星啲正常見到個畫面呢度有個 logo， 最多係兩個國旗，點解第三支仲大支嘅咧？ 咁你真係以為咧喺現場嚇而家乜有中國隊喺度比賽緊咩咁樣？咁係有嘅啊！我哋中國隊係無處不在，咁而且咧。喺即係呢一個好似上個禮拜有一場比賽啊， 邊場？ 哇，犀利咯！嗰啲嘅好似叫做邊度對德韓國對德國啊，踢走德國 啊，踢走德國， 係韓國踢走德國隊。咁跟住咧，哇！我哋嘅中國嘅網民啊，非常之興奮。點解興奮法咧？ 因為咧， 就因為 有球員 係啦，韓國 打啲中超嘅。 韓國有個國腳就打中超，咁於是咧就大陸嘅媒體咧就話啊，中超改變世界盃啊， 犀利 啦！係唔止啊， 靠中超先踢走德國到 呢一個嘅韓國球員叫做誒喺廣州恒大啊，即係踢波叫金英權啊，係嘛？係 啊， 金英權 類似啦，金英權 咁就因為金英權射入咗一球。咁跟住啦，話即係中超，好似話中超入咗第一球仔， 好似係喎。呢個叫中超球，因為你咁多屆咧，即係踢過三場咧，好犀利。中國只係輸過俾三隊球隊啫嘛。嗱、啊，你諗下， 整個世界盃巴西都做不到這個數字，整個世界盃參與只是輸給三個球隊，還有是未入過球的中超球員，就是這個，所以就令他突破這個，覺得對的， 啊，所以呢他們那些新浪啊、鳳凰網啊那些呢，就哇厲害了，那些的標題就是什麼呢，中超外援世界盃第一球、啊，還有恒大鐵閘逼封德國即是恒大啊， 恒大的鐵閘，即是中堅， 是啊，一逼封了德國，你真的逼封了，逼不止逼封德國啊，這些中國這些標題就逼封了全世界的真的以為呢這一隊有一隊叫中超隊在這個世界盃打緊這個世界盃的， 那勉強都可以，你說中超明星隊就拉散了，不過真的沒有誰了，其實不過你說看波的時候呢，說得最多一個中國產品，你知道誰一樣 誰啊？ 蒙牛、啊，你看到美斯真的黯然出局了，是不是？那些人經常，我看完阿根廷的人說，哎，最衰喝蒙牛了，個個都這樣說，而且今次蒙牛的人不知道有沒有損失，好像找5000萬找到美斯代言，整5000萬都給到，誰，是不是？為什麼不是億多，為什麼是蒙牛，為什麼不是黃老吉， 但這一件事就是我們看到我們的，就是中國呢，即係喺呢個世界盃當中呢，係即係佢係好重要嘅一樣嘢嘅，即係你咪睇喺現場，頭先我開始嘅時候話喺現場，你咪睇到好多嗰啲廣告牌呢，唔係用英文㗎喎，係用中文 㗎喎，要簡體字，香港都睇唔明㗎喎， 咁所以呢就已經有啲人呢，即係嗰啲所謂嘅銷售專家就好奇怪啦，喂，明明呢個世界盛事，你如果要做 marketing 係咪你梗係用英文㗎啦，因為你要打響你嘅牌子㗎嘛，好啦，咁你就唔係喎，你唔係用英文，用中文喎，跟住啲人就話咁奇怪， 你又唔啱啦，即係你講呢一樣，你睇小我哋中國入面球迷嗰個購買能力，我哋中國嘅產品啦， 咁你使唔使買世界盃呢？ 唔需要。 嗱，問題你如果係俾你國內嘅人睇嘅話咧，你係唔使買世界盃。 因為但係世界盃有直播啊嘛，大陸嗰度多人睇，以幾億計啊嘛，咁計喺嗰度 就貴好多咯。即係你出嘅錢， 佢就係證明我哋即係國家嘅產品，淨係內銷都夠錢賺錢喺呢個世界盃賣廣告啊嘛。聽講好似佔咗三分一啦，應該入面嗰度。即係個費用嗰度， 咁但係咧嗱，有啲就咁推敲啦。你頭先講，即係覺得就算係打呢個國內市場，呢筆錢都使得值啊嚇，因為啊咁講啊。但係其實我覺得好容易解決個問題啫。如果你係咁打埋外國市場咧，就中英區備 啊，打兩個字， 中英兩個版本咯。 哦，咁啊，即係中英兩個版本轉噶嘛，唔係就係即係硬曬睇咁樣。係 啊，可以轉噶嘛，係啊，你咪可以中英文喺度即係閃下閃下咁都得㗎。 喂，但係問題即係而家你都知道打呢一個即係貿易戰啊嘛， 係咪？唔係啊，但係咧而家就係exactly 嗰個嘅世界盃嘅廣告嘅作用咧，其實係要為我哋嘅習近平一個習帝咧嗰個嘅所謂嘅復興民族復興啊， 中國夢 咧就打響一炮嘅， 咁講， 即係為咗咧要顯示我哋中國嘅 presence。咁啊，要用中文字咯。 其實我覺得應該咧，世界盃下次咧應該就咁埋中國夢算數，唔好咁多嘢直接招嚟啦，咪咯 啊，民族復興或者 咪咯 四個字， 民族復興。唉，嘥太浪費啦！喂，同埋你講翻日本嗰場波，啲波玻璃心好多咧，好多講法咧，就係有一場就係對呢、這、一個即係、就是、第三場咁啊，贏波之後，即係兩隊打俾人入不球，另外對家咧就係兩隊 hea 踢咁話，日本隊係咁即係 對波蘭嗰場， 對波蘭場，波蘭即係嗰場1-0，如果再入多球咧，日本就可能即係以即係第三名出唔到線嘅。 但應該咁講啦，當時咧就呢、這個就日本就踢波蘭，另外一隊咧就唔知塞爾加爾就打，咁塞爾加爾咧就輸緊一球， 係啦。 咁然後咧喺呢個時候咧，呢、這個日本對呢個波蘭佢又係輸一球， 係啦。 咁但係咧，其實咧喺如果那個嘅球賽大家係停止喺呢一度嘅話，或者咁日本就以一個嘅叫做 公平競技啦， 公平競技就出 黃牌真係少啲啦， 黃牌紅牌少啲， 係啦。 咁其實嗱，依個咧作為教練咧係一定，我哋球迷就唔知啫。我哋睇到做咩咁 hea 踢最後嗰十分鐘，做咩咁 hea 踢 現場？ 但係其實咧嗰、那個嘅教練就好清楚知道所謂嘅用咩策略咧，令到日本隊嘅出線機會大。咁好啦，咁因為咧日本最後十分鐘呢種叫做 hea 踢嘅策略咧，就俾人噓到爆啦。其中噓得佢最勁嘅咧就係、是。中國人啦、 啊，我又讓即係提一提大家， 小日本鬼，小日本子鬼子， 即係94、96嘅時候，嗱，即係呢個時間咧，亞洲杯其實原來咧 中國和日本都試過大家零比零延和咁樣踢到完場尾嘅喎，係嘛？咁樣又搬龍門，今次又係嘛？但係你講呢個默契波咧，之前世界盃幾屆都咁樣啊嘛，即係兩隊譬如打和之後，或者有啲叫走線啦，其實呢個好常見。係 啦，好常見。走線有時甚至會專登輸㗎。係 啦， 即係佢為咗下一場唔好對另一個強隊咧，佢係會專登輸都有咁嘅可能。咁所以咧，其實咧我自己覺得，無論點都好，世界盃咧係一場我哋叫做咩咧，係國際嘅比賽當中咧。唔係咁簡單，就係計每一場波，你都要用盡力去踢去贏，有咁盡得咁盡嘅。 同埋你話， 佢要好似你所講睇埋條線點樣上法， 你上下線走位啊。 咁你喺日本嗰次對波蘭咧，好明顯就係話，我覺得嚇當時嗰個教練嘅判斷咧，就係話到最後十分鐘最緊要力保唔好輸，唔好輸多球。最後十分鐘唔好輸多球，輸多球，如果輸多球就出唔到線啦。如果係。因為咧，佢哋都睇到自己攻擊力冇波蘭咁強啊嘛，咁呢啲全部係一個策略嘅考量。 即係你講再簡單啲，就係、是、譬如一隊波贏緊一比零嘅時候咧，當佢自己控球在嘅，通常都喺角球幾度猜噶嘛，或者咁樣壓位啊，即係唔俾即係對方進攻，即係攞波之類。其實呢個喺中國中超都常見噶嘛，所以呢一個咪即係咯，其實呢個中國人所謂最叻就係轉空子啊嘛，用盡嗰個規則。但係點解你見到日本嘅時候，即係用盡即係佢哋合法賦予佢哋足球上嘅權利，就唔咁樣，即係就咁樣搬龍門咧，係咪？但問題我最奇怪一樣嘢就係咧，反而中國好少會讚俄羅斯隊喎一樣。因為俄羅斯嗰晚七一，即係嗰日我行完遊行，我睇波啦嗰晚，嗰晚悶到黐肺。結果俄羅斯咧涉嫌黑哨之下咧，咁啊喺十二碼贏埋添。但係你睇翻咩大公文匯啊，又冇話咩俄羅斯展現即係我哋呢啲國家嘅偉大復興啊，冇講過呢啲俄羅斯。 咁呢個就好複雜嘅國際政治考慮啦。即係所以咧，足球咧本身咧又有政治嘅成分喺裏面啦。咁但係咧嗱，喺如果以體育嘅角度嚟講咧，你睇到今次日本打到咁嘅成績，到最後輸俾比利時。 係。 咁又但係咧，全世界差唔多除咗中國嘅球迷之外。差不多全世界的球迷呢都是為他歡呼的。 同埋今天你見到有張相就係喺日本隊嘅更衣室有張多謝啊嘛， 多謝啊嘛，用俄羅斯文， 同埋執乾淨啲球迷又執曬垃圾走啊。 係啦，咁就首先咧就兩樣嘢，一個咧就喺更衣室嗰度咧，就你睇到咧嗰個日本球員咧係即係差唔多用完個更衣室咧，離開個更衣室咧係冇多一件嘢喺度，除咗 乾淨添可能 係，仲可能仲乾淨， 乾淨 除咗多一個嘅叫 notes 咧，叫多謝嘅 notes。咁第二咧就係話喺球場外嘅日本球迷咧就出名咧就係執翻自己垃圾走嘅。係 啦， 嗱呢一樣嘢我諗就亦都係藉著一個咁嘅足球比賽咧，係顯示出一個民族性啊。 嗱咁我又講啦。之前即係有啲即係中國媒體就話：喂，你冇搞錯，日本球迷執垃圾，你又登去影。我哋中國球迷都有執㗎。 嚇有咩？ 有啊，有相㗎，我見到有㗎。但係問題就係點解人哋會唔理或者唔去即係去散播呢樣嘢？因為你本身你國家都係上，我上次講過啦。荷蘭叻世界化啊嘛。就算你執我得，都係覺得叫咩我哋嗰叫個別事件嚟噶嘛？ 唔係，我就係想我 exactly 講呢句， 我即刻想回應你話唔係嘛？係個別事件，因為點解咧？你日本球迷唔係淨係呢一場嘅， 係啊， 人哋所謂嘅民族性係咩？你睇到日本人嗰個嘅清潔啊，嗰種嘅公德心啊，係 啊， 喺佢所有嘅公共領域當中嘅行為都係咁嘅。你中國人如果舉例，你就算真係喺世界盃做呢一樣嘢咧，我會覺得我即刻推敲就係、是、哦，國家要你做， 我諗到咁， 國家要即係呢個唔係你民族性嘅， 唔係嗱，你話國家叫你做呢個咪民族性咯。 呢個係另一種民族性啦， 黨性添，呢個更加要有。 因為你唔做，你就會扣分噶嘛，你嗰個所謂寫嗰個會幫你計分 啊， 大佬。 飛機出世世界盃大鑊啦。 係啊，咁呢個就係我哋嘅中國特色，你嗰樣嘢係一定要監你去做，有個懲罰，咁你先至會去做。但係喂，人哋日本人唔係咁 嘅，自覺去做嘅， 自覺咁做嘅喎。 同埋你都知道日本人就算小學生嗰啲咧，即係就算去完嗰啲地方啊，好清，即係佢哋慣咗係。學校度要清潔噶嘛，自己本身。 你自己行喺你去日本，你行喺街道嗰度，你有幾可會見到垃圾？ 垃圾桶都冇。 嗱，第一係啊，垃圾桶都冇，都唔會有垃圾。 香港就唔得嘅，一定有垃圾桶。 第二，你過馬路，你睇下有邊個會衝紅燈 嘅？冇啊，唔敢嘅 ，J-Walk 真係唔敢嘅。 嚇！即係呢唔係自動自覺嘅，呢個唔係因為有個嗰個天眼影住你。 不是話因為有個計分制度會有懲罰，呢個係所謂嘅民族性。 我哋講呢個咧，就係呢個他律同埋自律嗰個分別分野好大啦。即係自律意思就係我為自己做，就算冇人監察，即係所謂就算冇個天及住我，我因為為咗我自己即係嗰個道德性去做。而所謂他律就係、是、啊，要裝幾廿個天眼啊，要罰錢啊，罰成唔知幾千蚊啊，好啊，咁我唔做咯。 不過咧，我又咁講，有他律成分嘅日本有他律成分嘅、因為咧其實。就嗰陣時睇一個日本人寫嘅書，佢去咗北京嗰度讀完書，咁就寫咗好幾本嗰啲用中文寫嘅書。 記得邊個？咩英一嗰、那個？記得。 咩加一啊？ 加藤英一 唔知咩一啊？ 我睇過嗰、那個，記得。 咁啊寫外國策噶嘛，又寫過本書叫《外國策》。好啦，呢個人咧就講嘅，佢其中一本書講中，佢就專係比較中國同日本人嗰個嘅比較咧，佢就話日本人咧自己屋企咧就好亂嘅。在外面的世界就很整洁的。他回到家是属于自己的世界的时候，他就有放浪形骸的。就所以你入到日本人的家那里，如果你突然之间入去的话，你就发觉哇乱葬岗这样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别呢？就是因为日本人在外面的世界呢，如果你是没有公德心的话，你是会被鄙视的。或者如果舉例啫，你喺公司裏面，嗱、這個就唔係公德心啦。譬如你對上司不敬嘅，呢一種行為係不被公認嘅。所以咧，其實都有 socialization 嘅成分，即係所謂嘅他律啦，即係話，因為社會整體係唔認可你呢個行為。咁、但係我哋中國咧，中國人咧就唔係嘅，就所謂嘅他律就係要個所謂嘅叫做壓制性嘅，有懲罰，有一個具體嘅懲罰咧，可能先令到佢會做出一啲公德心嘅行為。所以你睇到咧，中國嘅公廁一定係烏哩麻叉嘅， 即係你啲人就少少話睇個 自己嘅自己屋企嘅廁所咧就好整潔嘅。 中國人啊，我都未 中國人啊， 我都未必係。同埋即係有一個即係嗰啲係日本人隔離香港，佢好奇怪，咦點解香港人會即係倒啲湯渣、公仔麵落個屎坑，即係自己廁所度，佢哋唔會咁做嘅。佢哋話要好乾淨啊，要依係好衞生啊，即係佢哋對自己屋企都其實都好乾淨嘅。其實你講世界盃，其實屋企人有冇睇咧？即係你幾個仔女自己？ 我就盡量啦，即係我可以即係當一開 View TV 有嗰場波，咪俾佢哋睇咯。即係其實就趁下熱鬧嘅啫，即係俾佢都叫睇下。咁頭先講日本咧，其實我都係諗住本來想俾佢睇嘅，咁但係就冇得睇啊，好似 View TV 冇日本對比利時睇。 啊，唔係好似有頭場冇，尾場有，不過兩點啊嘛。 兩點就冇啦。 冇啦，細路仔咪咯，早啲瞓 但係日本咧，你講起日本啦，就係、是、我覺得咧，即、就、係、是、你睇到日本而家你從嗰個嘅世界盃嗰個表現咧，點解日本隊唔係唯一嘅，仲有韓國隊嘅本來。即係可以打入世界盃咧，而所謂嘅中超係呢種中超中國隊啦嚇，唔可以打入世界盃。其實你咪睇到咯，今次你睇到日本對比利時隊咧，我後屘睇翻啲評述咧，就話你睇到佢哋咧喺各方面都唔夠比利時嘅，技術啊、速度啊、組織啊、身材完全係冇得比嘅。啊，但係你話你睇到佢哋每一個人咧都間搏盡老命。即係話咧，嗰種嘅意志力好強。 其實即係足球上有啲，我哋就話咩五波會去拍啊，或者譬如有啲六四波，即係人哋我哋六人哋四，而家調翻轉日本就係啲六四波，就係人哋係六，我係四，我照拼搏，照拼埋佢啊嘛。但係呢一個就係要講即係體能同埋講個組織性咯。同埋日本隊即係所謂防守嗰啲人就係話要一個 mark 個唔係，佢哋要乜人俾兩個人 mark 完之後，譬如一個走漏一個嘅，第三個隔離夾擊補位啊嘛。 咪所以 係 啦， 呢、這個就好需要個球隊對即係個教練個執行力同埋嗰個團體嗰個信任先得咯。即係上集都講過啦。 咁所以我哋話呢一個日本隊咧，其實啊，你講人口咁，日本又唔夠中國嘅十分之一啦嚇。咁、你各方面啦，你而家財力又勁 啦， 財力粗啦，包曬 你講個牌。你見嗰個牌邊有日本牌子冇？Sony 都冇啦，咪冇先。 冇，人哋唔夠錢做。而家我哋中國多錢， 咪咯。 嚇、咁但係咧，你講足球咧，你點樣可以一個運動咧，你可以即係打入國際咧？其實同你嘅民族性有關。你其中日本嘅民族性就係團結。 系 啊，就係、能夠咧，係將自己個人嘅利益放埋一邊，以整體嗰個嘅即係好處 去一起去追求嗰個目標。 同埋你講即係呢一樣咧，即係我上集都講過，就是、中國人即係玩單打嘅嘢，一個人玩就多好啲嘅。同埋日本即係講我哋有一個叫做咩足球小將文化，唔知你知唔知啦？即係我哋呢一代咧， 我用咩？你哋我足球小將好耐啦，足球好耐啦。 大智慧喎，係咯，係咯。本漫畫真名叫咩？原名叫知唔知啊？ 唔知唔知。 大空野，即係麥太郎，我哋細個睇呢大啊嘛。即係佢哋今次最感動就係最尾，就算最尾一場咧，一個好大咧，橫跨嘅觀眾席係一個足球小將，即係嗰個捧杯嗰、那個，即係嗰個係漫畫嚟噶嘛。但其實入面即係漫畫講就係其實日本就係師承呢個巴西啊嘛，而佢有個叫盧比道叔叔。而最終個漫畫最尾即係就係日本對巴西啊嘛。但如果琴晚場真係贏咧，真係會對巴西嘅日本，係咪？但係問題，我對日本隊都有信心咯，即係對即係往後，即係佢哋嗰個青訓又好，或者俾錢嘅樣，同中國冇得比。就算之前俄羅斯都係，俄羅斯十年前嗰陣時，因為有冇呢啲油王乜王乜王乜王嘅買得好球星，好啦，到個乜王乜王冇錢泵水啦，咁啊成個俄羅斯所謂世界嗰、那個即係排名就跌啦。然後之後到歐洲國家杯又冇，即係歐洲國家杯冇份啦。然後到嗰個歐即係歐聯之類啊，又冇得踢啊嘛。 你就算你而家你問中超，即係中國成日話咩中超嗰啲係外援，真真正打世界盃嘅時候，人哋要翻翻自己國家隊打噶啦。 而家日本我比一比，有廿個人哋放羊踢波嘅，中國一個精英一個夠噶啦，唔使多。 喂，你所以我咪就係講，即係醜死鬼嗰、那個嘅所謂入德國。對韓國嗰場咧，你竟然將你即係人哋依個外援啊，韓國嘅外援攞嚟咧，人哋入球贏咗德國，攞嚟咧將依個金貼上自己嘅面嗰度，好心理啦。喂，嗰、那個係外援，如果你有本事嘅就係你嘅國足有好多嘅人去人哋國家做外援， 咁咪威啊！ 咁先至係威啊嘛。 其實唔係冇啊，之前咩董方卓啊，外借過曼聯，但係冇上過陣嘅。咩孫繼海，可能啲聽眾所出，但係問題都係個別一兩個咯，帶唔起。同埋有啲係為咗咩咧？為咗件衫喺大陸好賣啊嘛。以前好似有個叫李鐵打過，即係英超愛華頓咧，成日傷嘅，咁啊件衫賣得啊嘛。咁人哋咪買你球員，唔係要個球員實力喎，係要你後面嘅中國市場啊嘛。但係而家呢幾年直頭冇啊，頂因為太廢咧，買咗波衫又如何？跟住令到自己球隊個成績滑落。即得不償失啊嘛，即係唔同之前姚明啊嘛，你又姚明，我打喺 NBA 打火箭咁啊，人哋又買你又勁咁啊，有波衫賣梗 OK 啦。但係而家呢樣人哋都唔要啲錢啊嘛，會賴嘢噶嘛啲錢。 係啦，咁啊，依個從依個所謂嘅世界盃啊，睇世界，淨係睇中國同日，淨係睇中國同日本咧，你都睇到嗰、那個即係個分野喺邊一度，即係依個就涉及到除咗民族性啊、國格啊各方面嘅嘢咧，睇得到出嚟。好啦，咁啊。一陣嗰一節咧，我哋會翻嚟講講。 咁快完啦，一節。 啊，因為短啲好啊，分多啲節。翻嚟咧就講下七一遊行。 好啊。 人民超市推出兩款新產品：恆河咖喱屋嘅慈明咖喱三寶，魚蛋、魷魚、豬皮，加上野味嘅咖喱汁，睇波小食就啱曬啦！足料韓牛同人心，熬成嘅韓牛人心湯，濃郁嘅牛味同人心嘅甘香，配合得天衣無縫。人民超市仲推出世界杯套装，睇下有啲咩拣。A 组有啤酒、汽水、提子汁，三选一。 B 组薯片、虾条，八选一。 咁 C 组就有鱿鱼丝，四选一。 D 组花生青豆，四选一。 都系30蚊啫。